3蚊一次？ 唔係呀嘛，我有冇聽錯呀、啊、 你冇聽錯，變靚啲嘅纖體保養療程只需要500蚊一個月，只係做足20次療程啦，咁著數我哋仲唔快啲去報名？ 好啊好啊好啊，我哋叫埋 Ellie 一齊去囉。報名熱線8101-1183。 萧定一，袁利明。逢星期三晚11:30至1:00，萧定一，袁利明，大娱乐家，娱乐大家。 我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 好，星期六晚嘅北上频道，咁啊，今晚又开始啦， 系啊， 系啊，咁啊，今晚就有阿的，有阿静喺度啦，咁我哋就倾下啲，首先咁样，今个礼拜应该最 hot 就系40000亿啦， 系啊， 40000亿点使啊？ 哇，40000亿，其实计翻40000亿，如果你当美金计，我谂 around 大约6000亿到美金啦。 系啊， 条数就 5000零6000亿咯，即系等于美国救市嗰、那个 美国救市方案啦， 嗰、那个数额啦。 咁但系其实佢依40000亿咧都几 Q 棘嘅，原因系咩？就系佢之前定立，我冇记错啦，应该系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咧，定下嘅10年方针咧，咁基本上摆咗好多嘢落去 ，including 依即系包括埋依40000亿度。咁首先系咩咧？四川重建嗰度咧，咁已经计埋条数落去。咁佢大约拆开两嚿啦，一嚿20000亿就我嚟即系起基建咁计啦。咁、其实好多即系部分嘅嘢，除咗依样嘢之外啦，咁另外就系一啲公路啊，即系过去讲嗰个铁路网啊，再南北贯通啊、东西贯通嗰啲咁嘅嘢咧，咁喺10年内要起嗰啲咧，咁啊决定依2年内一次过摆晒落去。 加快啦，同埋就喺好多系用咗喺大西北嗰啲啦， 冇错。 同埋俾我感觉就即系叫做即系鱼翁撒网式啦、即系其实系你噏得出啊，医疗啊、环保啊、教育啊、基建啊，咁所有嘢都涵盖喺入边啦。咁、但系我觉得最首先即系我谂听到4亿咧，咪40000亿咧，最开心你估系边啲嘢？ 梗系啲地方官啦、 真系开心到爆！即系我突然间真系好想揾个机会咧。即系喺呢几年咧，我捞翻个官做啦，就真系麻烦。即系坐喺度等住啲钱嚟咧， 钱嚟啊，大佬。 系啊，真系系啊。即系我谂40000亿系究竟有几多可以使落去嗰下？啲、我谂系啲官啦、啊，啲民企啦、即系有关系可以疏通到啲民企啦。咁呢几年咧，真系咧冇，即系无忧无虑。系啊，即系40000亿，我谂可以用到落真正 对 接 得唔得 吓？咩话？ 对接得唔得？即系用到落去，即系用到20000亿， 用20000亿，其实 都扎扎俾啊！ 其实你因为中国真系咁大咧，你用2-3万亿咁样咧，都我谂都即系有冇效用，我就真系唔知道。同埋你因为你又要花即系2年时间啦，咁究竟即系呢啲嘢真系好难讲。是真的很难 讲。但是个问题是你佢唔系佢抌40000亿出嚟，佢都计个数嘅。即系我自己咁睇啦，即系佢基本上计得40000亿嘅话咧，好明显就系嗰个 GDP 增长，佢一年内大约有几多啦。咁啊谷咗落去40000亿度啦。问题就 系 其实佢即系内地嘅政府唔同其他政府，因为有数围嘅系究竟40000亿会暗哑底真真正正流翻个消费市场咧？呢个系乜？正如你所讲啦，嗰啲官发达嘛，咁发达之后去点啊？继续去边啊？咁 唔系同埋佢讲佢最关注一样嘢就系咧，即系佢你见佢涵盖咁嗰个面好大咧，就其实都系即系中央政府系睇到一样嘢就系话。 嚟緊個金融海嘯嗰、那個那個威力真係好大呢，係、嗯、令到即係譬如話嗰、那個首先我覺得佢要保呢就係、是、首先一定係保住個嗰個經濟增長啦，同埋、呢就係、是、嗰、那個就業啦、即係個就業嗰個真係好緊要，因為如果你唔攞呢四萬億出嚟呢，你就即係即係嚟緊嗰個失業率呢一再繼續擴大嘅話咧，咁嗰個社會安定嗰個問題就會好嚴重。 嗯，因為即係早幾日翻工啦，我都聽過同事講過，就係話咧，即係上邊我唔單止係廣州一帶啦，即係已經係部分嘅民工已經即係因為啲廠接嘅關係啦，咁啊全部失業啦。咁其實諗住預備定咧，即係都早啲翻。 係啊，呢、這個我等陣都可以講講啦。 但係個問題係即係有即係佢話驚咯，即係而家驚嘅原因係。驚佢哋做完一轉先翻屋企咯，咁做完一轉嘅意思係咩？即係可能即係你唔定嘅，咁因為冇嘢做嘛，咁咪夾硬咯，咁搞掂完之後，咁咪翻去鄉下，你揾邊個捉到嘅？即係而家個問題，所以就係驚個社會動盪嘅關係，咁所以佢一定要保住個失業率同埋個經濟，即係經濟增長先咯。 係啊，咁、所以即係不過我都係嗰句就話講嚟講去就係話咧，即係我哋已經算係。即係好㗎啦，即係起碼喺呢啲咁危殆嘅時候呢、即係有個咁大即係咁大 嘅靠山。 係啦，有咁大嘅靠山囉。即係你睇下即係我諗你而家立雲全歐美都冇人可以咁樣做。即係我覺得最後的結局就係呢，即係阿爺除咗攞呢四萬億之外呢，即係你知道而家即係可能到下年你先我哋先會見到個金融海嘯嗰個威力咁樣大。我諗到最後呢即係唔淨止攞呢四萬億出嚟救個內需市場，可能咧即係點啊？即係拯救地球呢個責任咧，都係會落喺阿爺手上，就係走去咧，即係買 Q 曬美國嗰啲嘢，再要攞多四萬億、八萬億出嚟咁樣咧， 唔得啊！ 喂，大佬，你而家儲備有成兩萬億美金噶嘛？ 喂，唔係， 咁你而家仲有錢可以攞出嚟㗎，阿爺真係。 嗱，但係咧，佢依樣公布咧幾有影響性嘅原因係咩咧？佢一公布完四萬億之後啦，跟住保爾森即刻話：，喂，嗰次出現係可以用嘅。是救之後的嘢，大佬。 因為我想他都預見到呢，遲早都是即是美國那些企業啊GM 啊 要找幫手啊。 喂，真的不是講笑，我覺得是大陸不多不少一定會involve落去。即是這個氹是問，我覺得個問題只是說大陸是會最後要會踩到幾深的。是一定會，你現在因為你救美國等於都是等於救自己的嘛。你只是救自己的內需市場，我覺得都是不夠的。即係其中一 part 嘢，即係起碼就係話國內嗰個穩定係會延續先。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個外向型嗰個因素你都要考慮㗎嘛。咁所以我覺得佢都要留返啲錢要嚟即係準備下一鋪即係一個大動作。 但係個問題即係佢今次話到俾你知就係 ,ok, 我依一刻仲可以揼得四萬億嘅時候嘅話呢，即係話佢下一鋪仲可能有多個四萬億出嚟囉。 咁梗係啦，佢有兩萬億都話佢有兩萬億。美金即係大約， 你呢個兩萬億美金 至三億喎， 唔係 cash 搏搏噶，大哥，佢有多能都買一啲嘢蝕咗。 咁你嗰四萬億都唔係叫 cash 搏搏噶，咁你即係你好多嗱，佢而家又要聽講又要舉債啦，即係發國債 啦，佢計 啦，即係都唔係喺真金白銀， 係咯， 喺嗰個儲備嗰度攞出嚟噶嘛。 唔係，同埋值得一提啦，就係佢雖然一路都講嘅就係抌依四萬億出到嚟啦，但係一路都話放鬆個銀根啦，但係對於銀行方面控制個銀根，佢一路都係揸得緊咯。咁變相地，其實佢我諗睇佢就係由真係今次由政府泵錢出嚟，咁佢又唔想自己啲銀行放翻鬆曬銀根，到時銀行唔夠水有事嘅時候唔掂，咁一路監管即係、就是、監管住最重要嗰個金融嗰一扎嘢先。咁睇到佢其實個路線嚟講都 OK 嘅，但係問題係。都係嗰句啦，即係有四萬億嘅時候落返去有幾多可以實現到呢、這個先一個問題啦。 係咪即係呢個動作係冇做錯嘅，即係嗱我喺多次喺阿蕭山嘅節目，蕭山 Q 嗰樣嘢啦，咁樣即係唔知係咪阿蕭山同阿爺傾過偈啦，終於都做。咁但係即係咪都係比之前嗰啲叫喺啲好都係算係好大動作。即係我同阿的個睇法都一樣，就係、是、究竟即係做最後呢四萬億個收效係有幾大啦、有幾多即係會係有幾多錢係真會落到去有用嘅地方啦，同埋就是、 功率係有幾多 啊？係啦，同埋就係我關注嘅就係佢究竟係真係即係而家都未講。 講得好清楚，就是究竟會唔會救股市啦。即係我諗大陸嘅人，就是、尤其是城，即係沿岸城市嘅廣州啊、上海啊、北京嗰啲嘅人都關注，就係究竟佢會唔會救股市啦。因為其實我都話，即係救股市就等於救地產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你淨係落藥喺地產嗰度咧，即係之前都見過，就係無論你減息啊，或者退稅啊，或者點點點啊，其實嗰個作用都不大，因為啲人啲錢係綁死曬個股市度啊嘛。咁但係救股市又難度幾高，我覺得就係因為個 timing 佢遲咗咯。即係我覺得你而家由6000點跌到落去4000、3000，你唔喐手，你而家去到即係1000零2000嗰時喐手，你究竟又救得幾多咧？咁即係同埋。那個即係啲人嘅對個股市嘅信心又有幾大咧？咁呢啲都係啲好高難度嘅即係動作，要睇下佢即係日後係點樣去解察咯。 但分開嚟講咧，就係其實如果筆錢直接去救落股市同樓市度嘅話咧，我相信個功效未必。如果真係咁，即係如果佢依40000億真係可以用基建嚟搞嘅時候咧，個功效咧冇咁大嘅。原因就係話，其實如果你啲錢直接奔入樓市度嘅時候咧，你最後啲錢都係綁住曬咯，即係做唔到個張，即係做唔到個 double 數一路出到嚟咯。 係啊， 咁變相地佢依家叫做真係從一個資本市場嗰個角度去諗、啊、去做依樣嘢，我覺得 OK 嘅。 唔係，即係我簡單講就係我嗰個疑問就係話，我唔知佢用咩方法可以令到嗰啲。即係而家做咗大閘蟹嗰啲人鬆綁，即係如果係有啲方法令到啲人呢係可以鬆綁一下呢，咁嗰個樓市就可能就會自然會有救囉。 大家掉轉頭諗諗 囉。但係呢個真係好拗頭 囉。唔係，但係你如果你真係直接咁救落個股市度呢，你係即係其實係營造返另一個 bubble 㗎咗喎。 係 呀、啊、你其實。 唔係，但係 呢一樣嘢阿爺一定會考慮。 而家國內好多人都係期望阿爺係入市㗎。係 呢、啊這個計啦。 唔係，同埋個問題就係如果你直接入股市度嘅咧，對於佢嚟講咧，佢收唔翻嗰40000億翻嚟嘅。但係佢如果即係以一個咁嘅方式去做嘅，就會做到咯。但係可以諗一個問題嘅就係、是，過去有幾多人可以好多錢咁買股票嘅？究竟嗰啲咩人嚟咧？咁綁嘅時候咧，咁佢而家綁住啦。咁基本上呢40000億，大家都遇到唔係真係40000億流曬出去㗎啦。 係啊係啊。 咁變相如果真係鬆到嗰班人嘅時候咧，咁就即係另外一個方法咯。 即係或者係啲民企啊，嗰啲啦。 是啊，即其實都是那句啦，那日即上個禮拜都講啦，民企和國企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都是一家來 的。都是一家來的所以大家心照啦 即是看看錢是怎樣轉來轉去的其實就是。咁啊即係講下40000億，咁啊當然又有一橛又會用喺東莞啦。咁東莞而家就已經即係磨拳擦掌啦。咁就即係聽講就話下一年開始，即係下一嚟緊仲有一兩個月，即係到2009年呢、就即刻就好多啲大動作出嚟啦。即係譬如有啲唔知咩1200-1300億啊，救市啊之如此類啦，同埋就即係啱啱又推出咗，即係又再繼續落藥喺嗰個舊中小企嗰度，即係呢而家就有一個即係之前就淨係10億㗎嘛，十億就而家就加到30億啦。咁30億其實都分開，即係分開幾樣嘢嘅，即係有啲係要嚟支持嗰啲創新科技啊，咁有啲仍然係繼續支持嗰啲中小企去借錢啊，做擔保去借錢。咁但係其實咧，即係都可以相對比較一下，即係近日，即係譬如香港出咗嗰個救中小企嗰、那個，即係香港嗰個咧，就真係咧世界贏到即係啲香港啲真係即係不知所謂嘅，即係我可以講咧。即係嗱，我覺得佢一出嚟嘅時候，我睇到咧，我就已經即係我亦都有同大陸嗰啲做廠嘅人經過咧，即係覺得係好笑嘅。最好笑一樣嘢就係咧，佢嗰個限額咧係100萬借。咁咧我。在上面講就屌你應該大佬如果咁嘅 plan 呢係你嗰個計劃就應該就淨係叫做救呢個小企 小企係啊都係啱 即係你個救 小企都唔係未必夠用㗎 啦咪啦即係你首先先搵出一個即係中小企嘅定義先即係如果我諗中小企就唔係當然唔係淨止講即係香港喺大陸做啲廠嘅咁當然你包括就係、是、即係香港啲零售業啊即係 even 你喺街邊篤魚蛋嗰檔都叫做中小企啦咁但係即係你嗰個所謂救中小嘅計劃就必然就淨係救嗰啲咧，即係真係篤魚蛋嗰啲啦。即係你100萬、哦，講真，即係如果你同大陸嗰啲做緊廠嗰啲講咧，喂。 打兩場牌都唔止啦，即係去澳門啊，過一兩轉都唔止100萬，同埋100萬，你夠得啲乜嘢啫？即係一個月嘅皮費都唔夠，咁咧真係搞笑。即係我可以講俾你聽咧，即係譬如東莞而家做緊嗰啲咧，10億元擔保，即係擔保嗰啲咧，如果你即係而家講借緊嗰啲錢咧，係數以幾百萬或者至上千萬計嘅嚇。即係好笑囉，即係我都唔知香港嗰啲呢，即係香港政府嗰啲官呢，佢究竟知唔知乜 Q 嘢叫中小企。 唔係因為佢真係。 吓唔係同埋知唔知啲人做廠嗰啲環境究竟。 就係冇對呢個知識係冇囉。你乜理由100萬你即係其實做過下生意都知道呢一個數目係少得好緊要。 係其實呢你要即係要咁樣講返囉，係你喺香港老實講租人工你比大陸一定係貴㗎嘛。當然你可以咁講嘅係喺內地請人你係當然係請幾倍嘅人數喺度啦，咁但係你圍返香港條數100萬定到幾多呀？我俾咗你真係4個月。 你唔好睇你即係大，即係你唔好唔會話，即係喺大陸做廠，喂啊，大陸人工平咩咩咩就皮費輕，喂輕極啊！一間我而家講緊，我都話，即係有陣時，唉，我都唔知點講，即係我都話咧，有陣時咧，譬如話係你一間好細好細嘅廠啊，喺東莞嗰啲講緊係200-300工人， 係啊， 一個月就已經成8粒嘢皮費。 但係個問題係你喺香港呢啲叫大企業啊，嚇！但係你喺即係調轉頭，你喺香港呢啲就叫大企啊嘛。 唔係啊話你香港你香港 你喺香港睇200-300人，你叫大嘅喎。 你唔可以同香港比，喺 呢個絕對 係咯，冇廠啊嘛，大佬啊。 但其實簡單啲講，如果喺創業板上市嘅公司，你覺得係大企業定中小企咧？ 中小企咯， 我就覺得係中小企啦， 係咯， 係咪先？咁你係咪先？咁佢咪就係中啦， 嗰啲都係中企業啦，中小企入 喺行過喺呢個板塊入邊。咁你一間嗰啲咁嘅公司係咪先？你其實一年可能淨係個 turnover 都可能過億嘅喎，或者隨時都上億嘅喎。再簡單啲講，頭先阿傑斯講喺街邊，譬如做零售嘅，開間鋪頭茶餐廳。某旺角茶餐廳，我知道嗰個鋪租呢90萬一個月。 係囉， 係啊。 咁你嗰100萬。 我要借嗰100萬夠交2個月租啊，哥仔。 唔係借埋100萬先走佬囉。 喔係係 係。咁樣可能有建設性一啲囉。即係我覺得係昂居啊，成日做呢啲嘢出嚟。即係你叫人哋借成日做埋呢啲嘢咩，又話哎呀好叻啊，整到咩70%擔保咁樣，咁但係有咩意思啫？我都唔知借嚟做乜鬼。咁所以而家好多即係大陸嗰啲廠，即係東莞啲廠，其實都是即是如果真是即是借的都是会在东莞上面借的。咁同埋就而家就最近就会见到即是上面厂的环境就即是继续坎坷来啦。咁就而家就已经陆陆续续呢见到好多好多民工呢就已经即是离开东莞、开始提早就即是提早返乡下。咁所以可能预计今年嗰个春节嗰、那个即是喺广州车站嗰个呢、就 个情况又有得改善。 就会改善。 唔会好似去年排咗3000萬人喺广州车站度。 嗱等可以讲下嘅即是其实啱啱就出咗嗰、那个广州个车站嗰个新安排。咁就呢、个等可以再讲。咁同埋就係、是、即係講返就係東莞嘅廠嗰度就係、是、即係除咗個市好靜啦，咁同埋就其實我呢個禮拜上我就發過啲地方，即係譬如喺寮埗啊，喺仲有喺環嶺啊嗰頭嗰啲呢就多咗好多啲民工呢就擺地攤夜晚。即係我覺得唔係我諗係因為即係譬如有啲就未開始走住，或者佢哋未必有打算今年返鄉下咁，或者即係因為啲工又即係啲廠又冇嘢做啊咁樣，咁所以呢就好多就即係變咗我就留意到係多咗好多地攤，即係擺地攤。嘩好慘啊，即係而家係即係寒冬都即係我最近呢就喺其實即係喺呢一節一定要講呢，就有封叫萬言書啦。咁就最近即係有一個叫做我是梁山伯。咁呢條友呢就後咪呢就傳媒就料到呢就話佢應該可佢話傳聞呢個人呢就是一個呢好犀利喎，係一個20歲到出頭左右嘅一個其中有一間廠嘅 owner 嚟 喎。 okay. 咁佢就寫咗一篇即係詳細我就唔講，因為好長嘅一篇書萬言書，就叫做即係咩 風暴眼中 嘅東莞 世間工廠。 係啦，咁呢就 咁呢邊嘢就而家點解咁 hot 呢，就因為即係包括即係東莞嘅所有東莞啲市長啊，所有好多即係官員啊都睇過呢邊嘢啦。咁整體上嚟講呢，其實我有啲觀點我就麻麻地同意佢嘅，不過佢就即係佢作為一個即係佢有佢自己嘅觀點啦。咁大致上嚟講佢嘅觀點呢，佢就比較係我覺得佢代表咗另外一種角度啦。即係佢係覺得首先佢俾我好強烈感覺，就係佢覺得係有危就有機嘅。即係佢都代表一種係大陸人佢喺今次呢件事裏面睇到嘅嘢，因為譬如話香港人嚟講呢，香港人喺上面做廠嘅呢，就即係喺今次嘅事件就大部分都係從一個好灰嘅角度，但係即係覺得冇得做啦，咁同埋就接得就接啊，走佬就走得就走啊之類。但係佢就覺得即係譬如話就算 even 係之前合進啊嗰啲執笠呢，咁即係佢唔覺得係長期性嚟講唔覺得東莞即係會嗰啲廠會有一個好嚴重嘅倒閉潮。即係佢覺得呢次呢只係藉住一個金融海嘯去催化即係之前東莞嗰個長遠嘅策略，就係即係將啲廠嘅產業升級啊，產業嘅轉移啊，去加快去做，即係佢，所以佢覺得咧，佢仍然就即係佢嗰個態度咧，就覺得即係我覺得佢應該係做電子廠嘅，即係睇完佢邊嘢，咁佢，我覺得佢就即係佢又覺得係呢個時候咧，就可以將一啲即係冇料啊， 即 係太弱圖強嘅一個時代，咁佢即係有能力可以喺呢一鋪度企得喺度咧，咁咧就第日就即係春天就嚟啦，即過得到，但我覺得呢個就講就好多人即係係咁講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真係你有咩辦法可以喺未來嘅半年至到一年，你可以企得好喺東莞咯？因為而家個問題唔係，而家個問題其實就好簡單嘅啫。你問所有東莞嘅廠咧，就係而家唔係講緊話再係之前嘅咩即係個營商環本身東莞個營商環境出咗咩問題，已經唔係講呢啲啊。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話，所有廠都見唔到彈， 係啊，呢樣 呢個係喺呢個係好直接問題，即係美國嗰邊嚟緊咧，都話即係嚟緊。我上次講就係短，即係唔好講咁長，即係講嚟緊嗰半年，捱唔捱得到去下一年嘅復活節四月？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問題。咁其實所有廠都係面對緊呢個問題，就係話有冇單呢樣嘢咯。因為你冇單嘅時候咧，呢啲咁嘅代工廠咧，即係你就要諗辦法啦，即係因為佢哋係真係每個月去即係餐穩餐清，因為你要養住咁多工人，係 啊， 好啦，而家譬如話到差唔多農曆年，你提早將啲工人放走，好啦，到差唔多春節嘅時候咧，又有冇工人再繼續 翻嚟 咧？即係我話俾你聽，到農曆年嗰時候又遇到另外一個問題，就話真係今年我預計就話有好多工人係唔會翻嚟，因為東莞嗰、那個即係都已經個景氣非常差。咁所以即係睇完呢篇文，我就覺得我覺得又唔可以話係錯嘅，即係大家有一個唔同嘅角度咧，即係佢就係絕對一個好友嚟嘅，咁佢就覺得係一，但係我覺得係因為佢係一個佢就即係佢一個大陸人嘅心態啦， 係啊， 即 係我都係 同埋或者佢係佢自己嘅廠係有辦法去轉移升級，或者係去做內銷嚇，諸如此類。咁但係係咪大部分大陸嘅喺東莞嘅廠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咁呢個我哋就會成即係有成疑問咯。係啊，咁如果即係又係有網友有興趣，我 post 上去俾大家睇下咯。即係如果大家唔嫌佢 都幾金，我 佢長嘅話咧，其實佢係幾有見地嘅， 小大半。 吓、啊，佢有几有见地嘅，咁啊，同埋佢喺度估，即系估呢、這个，其实佢到最后都冇一个答案，就系佢其中有一样嘢，佢讲好大篇幅讲，就系佢估究竟而家有几多间厂执笠咧，咁佢都系讲出个嗰个几个情况，就系大家都喺度估嘅， 大家估 系，即系因为所有地方出嘅数据咧都系唔准确，点解咧？譬如佢举出一啲原因系有道理，譬如话就系你如果你单凭呢、這个即系东莞咧，即系嗰啲商业登记嗰啲咧系唔准确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东莞咧 地方大啦，有好多山寨廠啦，同埋啲山寨廠究竟以前有冇登記啦，或者登記咗嗰啲而家走咗佬又有冇取消個登記，因為大部分都走佬㗎嘛。咁所以 existing， 就算你攞嗰個商業登記名冊， existing 有幾多廠而家喺度呢，咁唔代表而家真實係有幾多間廠，因為可能係真實係比名冊上係仲少好多。咁、啊、所以呢篇都係一篇幾值得睇嘅文嚟嘅。 點呀呢度講住咩 係。 因為有岔開少少嚟講，嗱，其實即係講真，講到廠或者經濟咧，點、都好，即係依一刻，我自己咁睇法嘅係，大家可以話睇一套漫畫啦，即係我仍然都係覺得嗰套嘅，即係你問我咧，睇一睇即係一套叫《島間作》嘅漫畫，即係佢你唔好撇除佢一啲所謂即係色情嗰方面咁去睇，佢某程度上將成個日本由70年代個日本發展經濟史，到佢哋去到90年代個樽頸位個困難，直至到去即係近依幾年嚟有南韓去點樣打，跟住成個世界包括中國在內咁計，我諗係可以值得去睇一睇下，究竟即係中國點樣去即係喺工業上面點樣去發，即係點樣去走另外一條路，依個係最重要的。因為我自己咁覺得嘅係你要即係你喺國家一個咁嘅制度之下，你要轉做高增值嘅工業係相當困難嘅。 困難到爆。 完全係因為當然有好多即係有好多因素導致到轉唔到，當然係個制度上的問題或者人本身個思維上嘅問題。咁但係 管理模式都 管理模式 比較困難， 亦都係一個困難嘅問題啦。咁另外一方面嘅就係話你冇錯，你要需要好長嘅時間去轉，但係你唔轉嘅時候呢，終有一日都是末日的。 嗱呢一節呢就完啦。咁呢你講呢樣嘢呢，我覺得好值得搵一次開一個 topic。個topic 就係叫做點解大陸嗰啲即係企業家係做唔到自己嘅品牌。是好值得研究啊！即係我如果講呢樣嘢可以講好多集。 係 呀。我哋下一次返嚟就繼續。OK。 www.hkreport.com 星期三晚今朝有酒，有 Gary 滿叔梁台長同埋我 Kelvin 同大家以酒會友，唔使講咁多啦，飲啦。 神州大地是人是事，唯有傑斯仔畫過嚟知，一個不上港立的親身獨白。逢星期六晚請收聽不上頻道。 收视你点睇？每日收视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星期一，曾永健 Jasper， 群益证券香港研究部董事。 星期二，姚浩然 Patrick， 时富证券资产管理联席董事。 星期三，庄志豪 Eric， 智富证券研究部经理。 星期四，邓泽棠 Nick， 智富证券资产投资部经理。 星期五，彭伟新 Caster， 新鸿基金融集团策略师。 收视你点睇？每日收视后带嚟飞黄腾达嘅分析员。